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 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 130余位， 而上不论是拍长城还是拍远处的秋色，都可以为旅行留下鲜明记忆。而最适合赏秋色的地方，莫过于怀柔区喇叭沟门的原始森林景区了。这里不仅有各彩叶观赏区，昌平区的银山塔林也是一处赏秋的好去处。不仅山间植被茂密，山上还有观景平台，而山下的辽代佛塔又增添了这里的历史气息， 展示了东四胡同深厚的老北京文化。介绍老北京胡同民居特色，展示东四地区的老物件。据了解，东四胡同博物馆在本周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本市持续晴朗天气。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 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 不是就说周五这周末、节目的内容 就是要延续之前没有讲完的话题呗。 是 那今天我们请来这位 视频 对咱们自己拿着手机可以直播一下 对可以 图文并茂直播一下 没错 哎就着咱们星期三是只要是女设计师只要愿意她都可以入会、但是没想到还是要有 至少是10年以上并且开有自己个人工作室的女经常学到什么会有什么的会我就会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发出来。然后呢我说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相学有很多东西真的是靠领会力的，它没法用一个固定的像数学量词或者说咱们做菜时候这个盐多少克那多少克真的就像 行业都做了十几年了， 18年。 对呀、啊，你觉得难吗？ 嗯，一路走来是说难，但还是挺快乐的。一回头客多次找我装修，他肯定不希望我每次给他设计的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的方案经常做完了就发出来，大家说，有的。我最好的方案肯定还是下一个。 嗯嗯，你知道就是艳红在朋友圈里分享的那些、嗯、我最喜欢看的是哪个， 很明确的看感觉它是哪个空间了。 嗯嗯嗯、 啊、然后这个方案呢之所以叫思念是有故事的，后面咱们可以聊一聊。 哎得嘞， 好。哎， 但是实景应该会切合度很高，90%以上。 但是就是、你看上一张图， 嗯， 右下角的那个沙发， 嗯， 跟我们家一模一 样， 都是跟美有关系的， 嗯， 对吧？就比如说我家装也好，我庭院设计也好，服装也好，都是跟美有关系， 对吧、 嗯？你不可能说好都是跟丑有关系。 这个款式啊、 嗯、在款式面料这种呢，在其实作为室内设计师倒不难，因为我们是有软装配饰这一个 叫思念。 嗯，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0876488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也可能，可能是对自己的作品会有些挑剔吧，总觉得既然冠上自己设计的名义，就想让它更好一些。然后我跟业主就说，我说这个方案已经到这一步了，咱们就是配一下家具就好了。 嗯、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所以他说我知道这套方案，我如果说现状的话，让我先生回来看到，他会马上就会蹭，就会。 先生肯定说。 如果不动大手术，我是没法做的，因为整个房子的动态有问题，浪费空间非常多。整个的真正的实用空 态的这套基本上也已经就是在你的重新的那个把持下，已经基本也到尾声了，是吧？ 对，明天我就要去收做。就是他觉得太震撼了，就是他要的。 嗯， 然后他发给他先生，他先生就回复了一句话，就说完全按设计师设计的，一点不要。 哎呀真好。 是我看他这房子，我其他的没相上，我就觉得他好几块毯地毯， 嗯， 我特别喜欢 这块房子。你一看完了效果图之后，你脑子里 这是就是也是买房的时候带的精装呢，还是 不是 后期找人设计的？ 后人期找的这个公司呢，完全按照了房地产。 买，也就是说，你可能看了效果图，或者说你不进去住，你都觉得哇，真好，这眼睛里看的真好。但是可能你真正住进去。 经文艺广播收听住在八七六，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了。 一个软 打4000606888问999每平米超高性价比的全包圆装饰都不知道丢不丢猴。 哎呀师傅，您不是想在波斯 如厕的问题，这白龙马也该歇歇了，为师换个头等舱沙发坐坐。 师傅，这都999一平米一家全包圆了，不就亏本了吗？ 你 华快餐，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 啊？你记得多少？ 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 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 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 我们继续再跟艳红再聊聊其他的。因为我相信过去跟现在，当然咱们一会儿再说说未来啊。过去跟装修，不管他们家是多大或者多小，永远会跟设计师说，我有一点自己喜欢的，可以呀。那您掏钱，当然您 有一层把这个也要实现我这个想法，我特别喜欢那个，我说那好吧，我要不然喷涂吧，您画可能说也画不了那么写真。工的人员说 王设计师，你能帮我再找人重喷一下吗？你不原先说还可以喷涂吗？我说怎么了？说没画出来，感觉天要掉下来。 房啊，其实就是一间房的事儿。 嗯， 好，就开始做家具，但是基本上做的全一样。 对， 一面墙组合柜，啊，全是这样。 嗯。而且更那个，咱们这个能标准化了以后呢，到家里的这个水平也会有保障了。原先真的看木工师傅，不管是看他的水 会有什么改变吗？ 嗯，现在大家可能是更标准化的一些成品家装会过更多一些，而且大家也逐渐的不去说。上再较劲了，以后的装房，这精装修的房子会越来越多，这种装配式装修会越来越多，就是标准化。 要是看看他们家，哎，我说还不错，哎，我说你搭配的这个家具也不错，然后你们开发商这个啊，精装修的也还不错吧，至少你物有所值。走了以后，我慢慢的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至少从理解这方面理解啊，因为比如说人家说了，第一，他精装修的这个 水， 洗衣间为什么？ 他问我怎么能解决呢？我说那你就只能浴室柜那儿打个洞，然后从浴室柜底下的重新接出一个三通来。 家装就整个家装的过程当中啊，不光是啊，比如说软装啊、硬装啊等等，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是难在哪儿？还是说 发照片或什么都不加水印吗？问一个 logo 的问题。就比如说，你看很多这个设计师或者什么，画了一张图或者也好，设计有水。 名字化的吧，就是让大家能记住我就好了啊，所以还只是签名阶段，等我能成家成师的情况下，我 餐布啊，在这上的摆着杯碗瓢，哎呀，你觉得哎呀好好，以后有房我也买一桌旗，然后我就到小商品批发市场我也买了。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艳红设计师啊， 对， 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自己。 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